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要说这已经立秋了 啊。是 你被蚊子咬过吗？ 哎呦，不立秋呢腿上都已经没什么好地方了，一块接一块的。 立秋之后按说这蚊子能稍微消停会儿 啊。 当然这两天呢，不少市民拨打12345反映，这入秋之后啊，身边的蚊子成灾了，有的比夏天的那个蚊子咬人还厉害呢。 这不是秋老虎、啊、这是秋蚊子。 哎，有的虽然不咬人，但是数量特别吓人 啊， 这是都干扰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了，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帮忙集中灭蚊子。 这怎么个情况？ 哎呀，这两天呢，这个西海东院居民向12345反映啊，这个每年一到夏秋交替的季节，哟，这蚊子就特别多 啊！ 西海河面上有大量的蚊蝇滋生，尤其是在晚上，这成百上千的蚊子卷成一个黑旋子。 哎呦， 你就想想这黑旋子，乌泱就乌泱乌泱就来了， 这麻痒人。 说关键是这情况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至少持续6-7年了。希望有关部门呐，每年能够尽早的处置。 嗯、 啊，昨天呢，记者也是来到了位于德胜门内大街的这个德胜桥。河水一侧呢是西海，另一侧呢是后海。 嗯， 其中这个西海这一侧的石栏杆上， 啊， 你看有好多尸体， 尸体， 蚊子的尸体。 哎呦， 啊、 那 随处可见， 那也够恶心的。 反正堆在一块儿，特别像那煤渣儿。 哎呦，都能扫起来了。 嗨、啊，这个民房的墙上还趴着不少活的蚊子。 嗯， 看上去啊，比平时常见的蚊子呢，个头稍微大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个附近的居民跟记者说，说白天的时候啊，这些蚊子都是趴着不动的 啊、 哦，但天一黑， 哎呦， 都飞起来了 啊、哦，还夜行者 啊，最多的时候成百上千的蚊子拧成这黑旋风扑面而来，让人浑身发麻。 是啊， 说天还挺热的，平房居民有习惯在院子里吃饭， 是 对吧？ 是， 你说连饭碗啊都能钻进蚊子里。 哎呦，这日子没法过了。 好在这些蚊子呢并不咬人，但是数量之多足以让人啊难受作呕。 不咬人，它膈应人啊。 是是是，这些蚊子呢大多都是从西海的水面上飞出来的。 嗯， 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6-7年之久了。说现在河边呢看到大量的这个蚊子尸体啊，是因为有关部门前几天打过药 啊。 那、希望呢每年打药的时间能有所提前，别让人成了规模，是吧？就是稍微的提前点儿、提前消灭在萌芽当中。 是 啊，专家说了，说这种个头很大的蚊子呢，其实并不咬人，它叫摇蚊。 摇蚊、 哎、 啊，不叫咬蚊，叫摇蚊。 就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个摇 啊。 说这种蚊虫呢，对人体是没什么伤害的 啊， 是水生生物衍生出来的昆虫，一边一般呢是靠水而栖，它的关键是繁殖能力特别强， 嗯， 数量庞大。灭杀摇蚊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喷洒一些杀虫剂就行。还可以在附近水源呢投入去虫卵的一些药物。 嗯， 如果居民家中发现有摇蚊呢，一般的这个灭虫剂都能够去除。 当然关键是人家这成规模了， 是 吧？是， 关键是人跟那吃饭呢，这都蚊子往碗里掉，你说这怎么使杀虫剂啊？ 关键是您知道今年这个秋天立秋之后吧，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哎，不光是西海后边这片， 嗯， 包括你像这个东坝郊野公园 啊， 这个地方，哎呦，那蚊子也是乌泱乌泱成群结队的就往上飞。 反正说这个空气好点有水的这气候湿润的地方都容易蚊子聚集是吗？ 哎呀，哎，你知道蚊子喜欢叮什么样的人吗？ 喜欢，我听说好像是叮这个身体健康的人的血液，啊，说那个血液在蚊子吃起来比较好吃。我也不知道这采访哪个蚊子得出来的经验。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啊， 说什么喜欢血甜的 啊， 你也不知道谁血甜。 我还听说过喜欢喝过酒的人的血， 是吧？还有说喜欢叮 B 型血的啊，其实这些都没什么根据。不知道您听不听健康北京， 嗯， 啊，我们专门请有关专家来说过蚊子好叮什么样的人。目前常见的是爱出汗的人比较招蚊子咬， 因为有气味是吗？ 它比较棕的 啊， 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屋前房后啊，好好关注一下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卫生，街道啊、居委会啊，能够定期杀个蚊子。另外，咱个人的卫生，小区里边别有太多的水， 嗯 啊，那些 窗户根底下那个什么小盆、小碗啊、 哎、 小缸啊什么的， 对，什么瓦罐还。哎，废弃鱼缸啊， 对对 对， 花盆啊，这些都容易长蚊子，咱还是赶紧给它收拾了吧。 日前呢，北京警方通过他们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推出了一幅这个民警原创设计的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的卡通形象， 哎呦呵， 并且还做成了卡通形象的文化衫，跟反恐宣传品啊一起赠送给了积极参加活动的热心网友。 哎呀，这个西城大妈和朝阳群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是说一回两回了哈， 啊， 现在都有卡通形象，这能代言了这个？ 啊，是啊，人家卡通形象设计的还挺给力的， 啊， 大妈穿一红底的袍子，那个朝阳群众呢戴着一高科技眼镜，这个风格不一样，但是一看，哎，还真像那么回事哈。去年以来啊，随着很多什么明星艺人嫖娼啊、吸毒啊，因为群众举报而被警方抓获。这神秘的北京朝阳群众被网友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哎， 而在首都的群防群治力量当中啊，其实朝阳群众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西城区群防群治力量超七成都是社区大妈。哪怕就在2015年，北京西城大妈就发现了72条社恐信息。 哎呦， 这一瞬间啊，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就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为了鼓励广大市民呢，争做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共同为平安北京建设贡献力量，平安北京专门组织了市公安局有绘画特长的民警，把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就设计成了卡通形象，而且还在网络上进行推广。警方也表示，在违法犯罪面前，人人都可以是朝阳群众、西城大妈， 就是不见得非我是朝阳这片的 啊，也不见得我是个小伙子，我就不能当西城大妈。 嗨， 反正意思就是说，希望广大市民跟网友多多关注平安北京网络公共关系平台和北京反恐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关于防恐反恐的防范知识。把看到的、听到的可疑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和举报，共建平安首都。从2014年开始啊，像李代沫、张元、宁财神、张耀扬、高虎、尹相杰、王学兵、张博、黄海波、薛蛮子、王全安、房祖名，这些人都是遭到了北京朝阳群众的举报。 这一数人不少呢， 这十个手指都不够数啊。这个北京警方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就评价说啊，朝阳群众很神秘，因为警方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因此大家就不要刨根问底了。朝阳群众很可爱，因为他们嫉恶如仇、耳聪目明。警方工作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配合，无论是案件线索收集，还是交通、消防、治安隐患的排查，大家都可以来做朝阳群众。 其实说是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哈，北京界面上有很多区，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区县都是有热心群众的。 那个朝阳也好啊，大妈也好，那就是一个代号。 对对对对，像什么带着红箍的，然后在街边的首都志愿者。其实我觉得就是坏人，他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恨， 是 对吧？当然了，得合理合法，咱就这么一比喻。但是话说回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依靠人民啊，让 让很多市民自发的能够干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为什么？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家子的事儿啊。这是一位张老爷子他们家，先说他们家什么样 啊？什么样？ 您一听就特别向往。200多年的木门， 哎呦， 已经斑斑驳驳了。 老房子， 哎，枝繁叶茂的香椿树，一个人你抱不过来。 那这长好多年了。 满院的石榴、海棠、竹子，少说得几十种植物。还有这磨砖对缝的墙，状若瓦林的鱼鳞的瓦，精美的梅花石刻。 哎呦， 啊，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北京四合院。 是。 哎呀，要说这北京四合院，现如今，很多人都想进去参观，有的写的私房谢绝参观， 是啊，不用看。 对，有的人家还挺欢迎，您进来看看吧。 啊， 这个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国盛胡同18号院，今年96岁高龄的张广之老人，多年来就向游客和街坊四邻敞开了院门，把自己家的这个四合院啊，当成这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小小窗口。 嗯， 人叫。笑迎中外游客到家里来坐坐， 真的吗？能去看看吗？ 能看，人家还说了，说咱老北京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啊，得让更多人了解北京的传统生活。 那就去看看呗。 哎，这两天呢，记者也是来到了鼓楼大街啊，在距离鼓楼大街750米的地方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国盛胡同18号院啊，就在这儿。这所院子呢，是一座始建于清朝的两进四合院，距今已经有240年的历史了。 是， 现在呢，居住着张广之老人四世同堂，那一大家子呢， 真幸福。 哎呀，这时候正好有3位来自墨西哥的游客也来这儿参观 啊，外国朋友 啊，他们说的是，就给您翻译成普通话吧。 啊， 这儿的生活太棒了。 嗯， 刚进门，有一位游客就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张曼浩是张老爷子他们家里的家人啊，用简单的英语为游客介绍。这是厢房啊，这是耳房。我们家院子占地1000多平米，总共有23间房子。 跟老外说厢房耳房他能懂吗？ 大概明白方向啊，这什么意思就行了 啊。 为了更好的介绍老北京的传统文化，人家张曼浩还自学英语、德语、俄语多种语言啊，成为四合院的这叫专职讲解员。 是吗？ 为游客介绍老北京的生活习惯呢，是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务。说看这3位墨西哥游客对院子里的植物挺感兴趣啊，这个张曼浩立刻给讲解了一下。 嗯， 说这个老北京人呢爱图吉利啊，四合院呢种了20多种植物啊，但是种什么不种什么这大有讲究 啊。比方说 院子里种了石榴树 啊、 海棠啊，还有什么枣树、葫芦。 嗯， 这石榴象征着多子多福。 是， 您想你咬一口石榴里边多少个字呢、 啊、 对吧。这海棠啊，寓意着兄弟和睦。 嗯， 枣树啊，寓意着吉祥。葫芦寓意着福禄啊。这老北京人图的就是这个吉利， 够全乎的。 张氏兄妹还跟记者说了，说虽然四合院的这个租金，您想他们家1000平米呢，你这要是租出去一个什么办公场所啊什么的，哎呀，不少钱呢。 嗯，是。 你不租你卖，这多少钱呢？ 那就更多了。 但是他们不会把四合院拎出去啊，他们打算将后花园的杂物尽快腾空。种上花草，逐步啊恢复这个四合院的原貌。 嗯， 两进的院子呢，说这些年为了修缮保护这所院子，老张他们家人费尽心思。说这个院子已经240多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 啊。是 啊，我们得好好保护恢复它，因为四合院不仅是个院子，更是咱老北京的文化遗产。说着真是羡慕。 嗯， 能有这么一个院子，四合院这是多少北京人的向往和生活， 而且能保存的这么完整，而且还能保存了人家的原貌，确实是很不容易。 嗯， 所以虽然说啊，人家这个张老先生啊，很希望也欢迎大家伙去他那儿参观，为了展示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 嗯， 我还真想说，如果您要真去的话呀，咱做好自己该做的。人家本来能把自己家敞开大门向所有游客开放，人家毕竟不是一个游览参观的场所，所以说真要去感兴趣的话，咱抱着谦虚诚恳的心啊，咱不打扰人家的正常生活，要注意自己的素质，别伤了人家的心，是不是？ 嗯，这是你想说的。 啊， 我就想说，哎呀，北京的四合院什么时候才能够又保护下来，或者能建一些新的四合院，让很多的老北京有一些念想哈。现在都高楼大厦了，都住5环外边了啊，这个有的时候想念个旧啊，都觉得哎呦这儿哪儿啊，结果进了城，哎呦发现 这儿是北京、啊、 你说建新的吧是又一回事儿，明明有那些老的还留不住，这个太让人心疼了、 嗯、好好保护着吧。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利用程序漏洞啊，非法充值倒卖千张加油卡、软件研发者顾某啊，自己窃取了700万的油费， 多少钱？ 700万，这是个偷油的耗子。今天上午10:15在海淀法院当庭受审。这个案子还挺受关注的，因为啊，作案手法新颖，目前在国内还算少见，特别是达到了这么高的涉案数额。法庭上37岁的顾某啊，身穿一件白色的 T 恤衫，说话呀条理还挺清晰的。他呀曾经是国内某著名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老家在江苏，现在住在北京、家里有老人和妻子。 按说这家庭听着挺幸福的呀。 哎呦，这不就没想开吗？上午海淀检察院检察官对顾某当庭提出指控。2010年10月期间，顾某所在的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接了北京某智能卡系统有限公司的负责中石油加油站管理系统实施项目的部分工作。这个顾某啊，作为卡软件系统的构架师，专门就负责这个系统的研发工作。在2011年到2012年间，顾某啊，先后在这个项目的办公地点啊，那几个大厦呀、基地呀，多次使用私自编写的程序，对于他事先购买的上千张中国石油昆仑加油卡进行非法充值。 哦， 这一充啊，数额达到了700多万。 然后他充那么多钱，他有多少辆车？他加油去？ 哎呦，他不是自己用，他倒卖获利， 啊、 以95折的价格把这加油卡再卖出去。这样非法充值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检察官认为，顾某盗窃单位钱款数额特别巨大，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172条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他刑事责任。由于盗窃40万元啊，量刑就达到了10年以上，这顾某涉案数额是700万左右，属于特别巨大的数额，所以啊，最后检察官建议量刑是12到15年之间。 那这个顾某是什么个态度呢？ 面对指控啊，这个顾某表示无异议，我认罪，只是他认为这数额没到700万，说没把这个45万元购卡成本扣出去啊，这涉案金额扣完了应该是647万左右。这个辩护人则提出来，这顾某啊不应该犯的是这个盗窃罪啊，应该算是职务侵占罪。 这就得靠法院的法官来进行衡量了，是吧？ 反正记者也了解到啊，顾某所在公司的法人代表人呢是顾某的父亲，但是顾某呢是公司的经理，也就是实际管理这个公司。当中石油公司发现出问题之后啊，怀疑到顾某身上，对他进行重点审查。顾某向中石油公司啊承认自己动了手脚，然后呢主动向警方报案。现在顾某和家属已经向中石油公司下属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退赔了700万元，并且获得了谅解。到案之后啊，顾某说一开始啊是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为了补贴公司流水给员工发工资他才这么干的，后来呀、这个钱就没用在这上面了。对于自己的一时贪念，顾某呢也表示万分后悔，后来主动能投案自首啊，也是因为看着每天这瞅一眼这账上700万块钱啊，心理压力太大了。 这每天看着这700多万，您不觉得扎手吗？哎呀，所以我们就想说，千万千万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您以为您这个高科技犯罪啊，您就在电脑前边改几个数字，这700万就到自己卡里边了。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再说，您这心理素质是吧？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折磨，对于 犯罪分子这种折磨可能更大。 他以为他有钱就能过上他想要的日子， 是， 结果不该来的钱在您手上的时候，那日子您可过不好。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该规规矩矩的咱就规规矩矩的， 是， 对吧？自己的劳动所得那花起来用起来心里边也舒坦， 是， 是吧？您老拿一些不该拿的钱，您这日子过起来肯定是心里边打鼓。 所以说这过日子图什么求什么，我们拼搏奋斗、要的就是一内心的平和和安宁、是不是？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聊了很多这个北京城里边的一些小事儿。 是、 您可能觉得咦，其实有点怪哈、其实怎么没说互动话题呢？ 是啊，为什么呀？ 今天我们是录播的， 没错。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跟大家互动了，因为您发的一些微信呢、短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也看不见啊。不过我们明天的节目是直播的 啊，没事的 啊，对，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呢您能够安安静静的听一期节目，然后呢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不过瘾的话再跟我们互动。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李凯、刘思佳、刘继彤、刘晓溪，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再一次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节目呢是录播的哈、所以呢您就不用发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但没事、我们的心跟大家是一块的，明天节目是直播呀。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刚才不是有一个啊自己动动数字、 偷油的那个？ 对，人家是高科技犯罪啊，偷窃说是700万。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也是啊这个动了不该动的钱。今年22岁的高某，你想多年轻，22岁，那算是应该是90后了了。 是啊，90后 是一家公司的客户代表，而且还是个女的，22岁的大姑娘， 年轻有为啊。 结果呢，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司啊55万多块钱的飞机票款，用于吃喝玩乐。 哎呦， 最近呢，高某因为涉嫌挪用资金罪，在朝阳法院二庭受审。据这个朝阳区检察院指控啊，说1993年，你想想90后出生的高某呢，在2012年6月入职一家商务管理公司，负责干嘛呢？代理机票 啊、 今年10月份啊，高某被派往一个铝业公司驻点负责。哎，这高某就发现这铝业公司的结账不太固定啊，支付方式也不一样。从2013年9月开始，在铝业公司交给自己的飞机票的这个票钱之后，高某呢便不再立即把票款交给单位了。 那干嘛呀？ 我自己给他花了吧。 哎呦， 私自挥霍。将近一年之后，高某的行为还是被公司察觉了。这公司按说这个对自己的员工还是挺厚道的，跟他说什么呢？说这样，你把这个票款呢补上，我们就不报警了 啊，把钱填上就行。 哎，这个也算是一种爱护吧。但是高某这一直这钱也没还上。今年1月27号，高某单位的法人代表报警，高某呢于是被抓获归案了。在法庭上呢，高某也说为了挪用这个票款呐、他还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了一台 POS 机。 哦，干嘛？ 这个 POS 机得绑定银行卡呀，绑定账户啊。一般的人家都绑定的是公司账户， 你哪有个人随身带 POS 机的？ 但他绑定的是个人的银行卡。 哎呦 啊，这样你收上来的票款，你刷 POS 机吧，一刷完了之后，直接就打进他自己的个人账户。 你看看这心思动的。 哎呀，高某说，这姑娘说呀，说这些钱呢都被我吃喝玩乐挥霍光了啊，我无力偿还啊。那么朝阳区检察院建议是以挪用资金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4年。这个案件呢没有当庭宣判。我们就是想说哈，一个22岁，按说你想一90后，又是个姑娘家家的，工作也不错，按说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是啊， 正是这个浪漫啊，充满朝气，然后正是人生开始大展身手的时候， 充满希望的年纪，结果干了这样让人绝望的事情。 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千万千万不能一时贪念。而且对于这样的这种这个公司这种做法呢，有人说特别厚道啊，你说你看我们不报警你能补上就行了，但是人家说了，说这个一旦是 涉及法律问题，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啊，对吧？ 对， 也不能够因为是自己员工就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当然我们想说，这孩子可能也是因为太年轻，公司也是想爱护他。 对 啊， 但是确确实实啊，这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从校园里这个十年寒窗那个苦读状态中当中、一瞬间面临这样的花花世界，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啊。这个 93年也未必是十年寒窗苦读吧， 反正 你这个80后你也没苦读过吧， 反正大致就是那个意思啊。面临社会当中的种种诱惑，抵御不住诱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包括周围的师长啊，可能需要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引导和关注，是不是？ 也是家里 加强自身修养。 对，家里边的人爸爸妈妈是不是打小的时候就稍微放松了一些要求呢？有的时候哎，这种事儿也只能在里边好好反省了。 王某啊，因为使信用卡透支。 你贵姓？ 我也姓王。那我不使信用卡呀，虽然我也使吧，但是我不透支。 咱到底你要说什么？ 不是我啊，有一跟我同姓的王某，因为使信用卡透支被告上了法庭之后，说在接到银行电话通知之后才知道，他那卡不是他自己刷的，是那卡早就丢了，被盗刷的，所以他拒绝还款。 哦。 一审败诉之后啊，这王某提出上诉。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信用卡是被盗刷的，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维持原判。王某啊，需要偿还银行欠款本金和利息共计6万多块钱。原告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起诉说，这个王某啊，2008年5月24号在我们行办理了一张交通银行的信用卡，这个开卡消费之后啊，没有按期足额偬还名下的信用卡用款。截至2014年1月22号，王某因为信用卡透支发生的欠款本息共计6万多块钱，所以啊，起诉要求王某你得偿还呢。 嗯， 王某自己说啊，他从2010年12月3号之后就再没使过这张卡消费，后来接到银行电话通知还款，他才知道这银行卡早就丢了，而且被盗刷过。随后啊，他就向银行申请挂失。但是啊，银行告知说这个信用卡呀，你存在这个逾期没还款的事儿，所以不能挂失，你得钱还完之后再说。后来呀，因为多次向警方报案，这个王某还是不同意银行的诉讼请求。王某认可是有信用卡的电子对账单来提醒的，但是啊，因为自己一部分原因，他没有主动进行查询，对账单的内容啊，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王某在2011年6月底到7月初报案，到现在没向银行办理挂失手续，所以呀、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综合涉案信用卡在2010年12月3号之后频繁使用，有大量还款和刷卡消费发生的事实，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信用卡被盗刷，所以啊，王某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王某在一审时没有提出要求判令消除不良信用记录。所以啊，二审对这项请求不予处理。 这个要说银行现在倒是花钱挺方便的哈，但是它基本上是有短信呐、包括现在的各种的微信 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提醒、 对吧？就是你花了钱，按说是应该能够收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提醒啊。 哎、 但是丢了的时候为什么不及时挂失呢？是吧？您这个挂失之后，你心里边踏实一点呗。 而且现在你说丢了也拿不出证据丢了，是吧？拿不出证据说明这个丢着这事儿存在，所以说这个不能花钱的时候没数，这还钱的时候更没数，那是钱啊。 你发现没有，姓王的同事 怎么样？ 一般心胸都比较开阔。 是 啊，好听的是心胸开阔。 嗯， 不好听的会不会有 悠着点啊？这王姓现在超过李姓第一大姓。 有那么一说，其实没有开个玩笑的意思啊。 开个玩笑， 咱们千万别当马大哈，尤其是涉及到钱上面。您说您不用管的，银行知道不是我花的，但是您没证据是吧？当然了，也有一些银行的服务确实不太到位。你比如说有些卡就没开卡，然后发现嘿，竟然有年费。 是， 都没使你怎么收我年费呢？ 现在这种情况不允许了、这告一个就是上面就他们上面的组织会罚他们的， 是吧？ 不允许这个僵尸卡没开卡的时候还收年费。 所以但是有的时候这出现这些情况就扯不清了啊， 对， 这有可能会把您的信用就直接弄得特别差， 你以后买房子买车贷款的时候就很麻烦，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咱们在这儿还是提醒您办卡的时候应该认认真真的，有这种需求您再办卡。当然了，有些银行为了推销自己的办卡呢，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弄得天花乱坠的。 是， 有些姑娘可能就是为了那礼品办了一些卡，后来又不使。 但是您记住了，办了卡一定要关注它的使用情况， 对， 千万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来跟您说说绑架案。 哎呦， 听着挺瘆得慌。 是啊， 关键这个绑架案吧，它挺离奇，一上午三起儿啊，而且呢都是瘾君子吸毒的人。 这故事怎么听着像电视剧情节一样啊？ 哎呦，三个家长这个大惊失色，纷纷出手挽救自己的子女啊！所幸呢，他是个骗子，其实他不是绑架的。通州警方是戳破了骗子的谎言，使三个家庭免受了财物的损失。当然了，案件还是依然在调查当中，到底怎么回事呢？前两天有一老人来到了通州公安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报案。哎呦，我们家儿子小张啊，我们家孩子小张被绑架了。 哎呦， 那个绑匪他索要20万元人民币的。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这一了解啊，失主呢在家里边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嗯， 一个貌似自己的儿子的声音。这当时也因为着急，就喊了一句：“妈，快救救我！”啊，就这么一声， 嗯， 然后就转成绑匪的电话，就等于绑匪就把电话给抢过来了。 刚才那是你儿子，不想被撕票，赶紧交钱。 就这个绑匪的声音真粗实， 这不是瘾君子吗？ 是是是。然后那个绑匪就在电话里边说：“你得半个小时之内啊，到附近银行汇款20万到我指定账户，否则我就撕票。”你懂什么叫撕票吗？ 就是擦啦一声。 这个人质受到生命的威胁。 是的。 哎呀，这个王大妈呢，就赶紧给自己的儿子打个电话呗。 啊、哦，还挺谨慎。 这是比较谨慎，因为问问这没有，当时直接就发懵。 得先问问儿子哈。 结果呢，这个电话嘿，这怎么寸？他一直就没接通。 你说好巧不巧的哈。 哎呀，王大妈这心更慌了。所幸呢，是警方这不是上派出所报案了吗？ 啊。 所幸警方是辗转和小张的工作单位，就他们家孩子的工作单位取得了联系，最终呢还是找到了他们家孩子小张。 还好， 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很快又一位老人拿着20000块钱现金，神色匆匆的来到了派出所啊，希望民警你帮个忙，你帮我到银行汇个钱啊。 汇钱干嘛？给绑匪啊。 这原来这失主呢姓袁，这袁某呢也接到了类似电话，也是儿子被绑架了。民警呢又帮忙联系到了被害人，原来是什么呢？是他们家孩子确实也打电话，也是联系不通。这个小袁呢在家里边跟那睡午觉呢 啊， 手机呢就调成了静音，这不是一直没接到电话。 你看这才叫寸呢。 另外一位市民也有相同的境，你这都是一上午的事儿哈。 嗯， 这个也有相同的遭遇，也是险些被骗了。事后呢记者也是联系了一下民警，说这三起子女绑架案的电信诈骗的骗子都是全称自己是吸毒啊，都说自己毒瘾发作，急需用钱，所以才随手绑人。其实呢这些人都是就是属于啊，这咱怎么说呢，撒网 啊， 广撒网，我撒了1000个网，但凡有仨孩子你们家电话接不通，兴许能骗来仨人的钱。 你看看这不还是有人中招了吗、 啊、是吧，低头骗着一个就能吃半年。 那绑架的事儿本身就是个幌子，吸毒毒瘾的事儿也是个幌子，里里外外就是那一张嘴编出这么一大故事。 你知道这个最大的这个骗点，就是说确实迷惑人是什么呢？就是当出现有骗子给您打电话说您家里人被绑架的时候，您给家里人打电话确实发现手机不通。 这昨天节目当中不是也跟大家说了吗、 啊、 说那个小姑娘啊，就接到电话说要到公安局这个投案啊，有事儿这个找上你了，然后告诉她说你上火车之后啊，手机关机2个小时。 嗯， 还好当时那姑娘不是没关机，她觉着有事儿不对嘛。如果啊，这姑娘当时真的这个自己一个人上了火车，又把手机关机2个小时，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在你父母或你的家人联系不着你的那2个小时之内，那也许这钱就汇过去了。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是好几天前说的呢？不是昨天说的呢？ 就那个意思，反正这个事儿就是我说昨天，就是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好吧，好吧，反正王哥的分析还是很有 对对对 很靠谱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在这儿希望您留神，多打几次。 不过我还是得想给咱们这些年轻人提个醒啊， 嗯， 别有事儿老是这个让老爹老妈给咱打电话。你说什么时候咱这些当子女的啊，无论是这个中间工作闲的时候也好，吃饭之前也好，别让爹爹妈妈惦记咱吃没吃饭，咱就不能惦记惦记老爹老妈吃没吃饭，中午吃的开不开心，午觉睡得好不好，是不是啊？ 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啊，杨女士啊，前几天晚上路过农光里某社区门口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这，哎呦，这脚底板怎么这么疼呢？一看出血了。肇事者呀，是一个广告灯箱拆除之后遗留下来的几个铁蕨子。 啊， 杨女士说啊，就这几个铁蕨子焊在了一个井盖上，突出了地面有5-6厘米高呢，还挺尖锐的。这不晚上出门溜。